常平常的普通的安安安安中等平常的安尼这儿给安尼这儿给安尼这儿给安尼这儿给安尼这儿给风俗安他亲安太亲安太亲安太亲被推使推阿那不米阿那不米阿那不米阿那不米阿那不米谦让退缩阿那混沾米阿那混沾米阿那混沾米阿那混沾米阿那混沾米推阿南米阿南米阿南米阿南米依次顺次挨次阿那么阿那么阿那么阿那么一起推推延拖延阿那贪别阿那贪别阿那贪别阿那贪别阿那贪别忽然间一会儿瞬间安丹的安丹的安丹的安丹的冷淡疏淡安都呼里安都呼里安都呼里安都呼里安都呼里嘴嘴巴口安啊安啊安啊安啊人口家口安啊啦安啊啦安啊啦安啊啦安啊啦年年代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属相阿娘啊阿娘啊阿娘啊阿娘啊荤食小肉食安住安住安住安住安住耳坠像耳坠的鹌鹑鹌鹑鹌鹑鹌鹑客人宾客安他哈安他哈安他哈安他哈安他哈安他哈